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联合国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创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国家林业局公布办法规定，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应当遵循及时就地就近科学的原则，禁止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国务院印发办法，考核各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考核工作2017至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C 级将被约谈。本月28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年底列车运行图，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的 G90 次全程运行仅7小时47分钟，这将是复兴号动车组首次在西南地区开行。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库奇公司发出公开信，要求库奇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承担责任，并向消费者道歉。据二次环评信息，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全线设黄村站、新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5座车站。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下发通知，从明年起将肝移植术纳入该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个人自理比例为30%。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

自由自在的生活，可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王小波曾经说过，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而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最大的痛苦来源于我们自己与自己的斗争。为现状焦虑，三分钟热度，每隔一段时间就发誓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坚持最多的事情就是放弃坚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在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金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金光穿洞美景引来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围观。济南市财政局和济南市公安局联合发文，鼓励单位、组织和个人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举报事实，举报人可获得10元至10000元不等的奖励。今天早晨，天宇上演双星伴月美丽天象，星月共谱冬日恋曲。上交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有421家 IPO 公司完成上市，募资2169.32亿元。明年故宫家具展厅将开放，腾出来的30余处库房将重新规划，古建馆将扩容，并通过 VR 技术还原紫禁城营造过程。预计明年年底，故宫开放面积将扩大至80%。首都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工程进入全面撤线拔杆阶段。媒体从北京市架空线入地办公室获悉，首都核心区东西城范围内近3000基电线杆将拔除。北京已进入深冬，门头沟区王坪镇山谷多组山泉凝固形成的冰瀑，呈现漂亮的北国景观，吸引游人前来观赏拍照。明年地铁将实行按服务贡献量换取免费票，未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将不再获得赠票。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错放你的手。 用心良苦证明了制作人蔡宗正的眼光，所有拒绝过张宇的公司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不已。而用心良苦情有独钟歌心成为了听众的最爱，所有的感情上的挫折怒怼都可以在张宇霸气的嗓音、十一郎煽情的歌词当中得到满足。这张空前成功的专辑顺利地打开了张宇在歌手创作者两个角色的星途，畅销曲不断地产生。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听听为数不多的十一郎写给别的歌手的歌曲，来自于林小培《钥匙》。 那天我在你的外套口袋找到一把钥匙，我想它是属于总是让你不归的地址。我并不想知道一切怎么开始，我只想听听你对我何时停止。我是不懂如何阻止，爱就像是孩子的玩具，被玩烂了不收拾，解释停在这里荒唐的城市。

日间行车灯现在已经普及，也是大家聊车时挂在嘴边的一个谈点。我经常听到这款车的日行灯真是太帅了之类的评论。不过这个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配置可不单单只是一个美丽的装饰。日间行车灯的英文名叫做 Daytime Running Light， 简称 DRL， 翻译过来就是日间行车灯，同样易懂。首先，它的作用不是照明，而是为了让前方和对向车辆注意到你所驾驶车辆存在的位置，这是它最根本的设计初衷。有人会问，白天那么亮还用室外？毕竟空气不是纯透明的，其中会有很多影响视线的东西，霾、灰尘、颗粒、水分等都会漂浮在空气中，影响我们对于远处物体的观察。总之，在相同的距离下，发光的物体总比不发光的要醒目一些。说到底还是一句话，为了清晰识别，为了行车安全，而非单纯装饰。日间行车灯也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多余操作的灯光，在车辆启动后它就会自动点亮，并且在灯光开关的任何档位都是亮着的，无法手动关闭。北欧地区是最早倡导白天打开车灯可以提高道路安全的地区，因为北欧国家纬度高，风雪多，视线难以保证，开车灯可以对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早在1977年，瑞典就把白天必须开车灯写进了交通法规里，这是30多年前的规定。之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都开始执行这个规定，如果不开灯的话会吃高额的罚款，几十到几百元不等，这可比当时国内闯红灯的罚款要狠得多了。所以早在十几年前，欧美很多国家的驾驶员已经形成了上车必开灯的习惯。任何用电器都会瓜分发动机的功率，而且对于卤素灯泡来说，常亮肯定会影响寿命。为了用户利益和法规折中，需要一种能耗更少、寿命更长的光源来替代。发展到现在， LED 光源似乎是目前最合适的光源，而且这个光源还带来另一大好处，就是小颗粒点发光的结构可以做出更绚丽的形状。想了解更多关于日间行车灯的问题吗？下期见。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啊、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啊、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其实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个基本事实，自由与轻松无关，自由是搏斗而来的。许多人因为害怕搏斗，所以错把不搏斗的轻松当成了自由，最终得到的只是空虚。因此我们需要学会自律，有规划地去坚持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你能掌控自己人生时，你才能过得上自由生活。 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

一天一点爱恋是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共收录了10首歌曲，由周志平担任监制，梁朝伟也参与了唱片的制作。很多人认识梁朝伟也许都是通过 TVB 电视剧里演的角色，但很少有人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深听梁朝伟的歌曲。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并没有走红。梁朝伟曾经说过，在歌唱方面拿不了奖，还不如去认认真真的拍戏。但是可贵的是，梁朝伟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其实他的唱功还是可以的。今天九六九都市夜歌人陈坤，幻觉。 深夜无人的地铁，仲夏夜的街，寂寞正在蔓延，风吹过你的侧脸，清秀的发现锁定我的视线，忽然间是谁暂停了时间，才发现我对你有种感觉，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4S 店维修 ，4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 打折省钱，打折省钱，乐车帮，乐车帮 APP。 80大汽车品牌，4000家 4S 店，68折保养，下载乐车帮 APP。